我来为你们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以赛亚书38章1到8节和39章1到8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那时巴比伦，39章1到8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就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被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粽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境况。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请注意，他刚刚蒙受上帝的赦免，不，刚刚蒙受上帝的恩典，对不对？刚刚蒙受上帝大能的拯救，恩典的医治，并且你知道，人家蒙受这样的恩典之后，还做赞美诗赞美上帝。三十八章的三十几个后半段，对不对？专门有他的诗。你说一个刚刚做完属灵奉心祷告的人，怎么就说出如此不怕开水烫的一句话呢？然后我想在这里特别的提醒各位弟兄姊妹的是，其实我们今天上午不是在传讲一个跟我们生命无关的一个历史人物而已。事实上，我先把结论抛出来，事实上我们与西西家王高度相似，所以请先不要忙着看不起他，因为很有可能我们是在五十步笑百步，对不对？事实上，因为我们也常常蒙了神极大的恩典，不是一次，不是两次，常常。然而很多时候我们也跟他一样刚硬，或者有的时候比他更刚硬。求主来怜悯我们。所以今天上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有两个基本的任务。第一个任务，今天上午我们要在这里透过西西家王的悖逆和刚硬来省察我们自己，直到我们开始悔改。第二个任务，今天上午我们要在这里透过上帝对西西家王的拯救和恩典来认识福音，直到我们开始敬拜。为此，今天上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两点，平时都分享三点或四点，对不对？今天上午只有两点。第一点，我们也常常犹如西西家，死猪不怕开水烫。第二点，上帝也实实在在的拯救了西西家，钉死在了十字架上。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我在讲到这段经文之前呢，我想需要先简单回顾36到37章的经文。你会发现以赛亚书36到37章那里记载有一个扭转乾坤的超乎想象的大能拯救，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里记载一件事，什么事呢？亚述大军兵临城下，185000的大军十月围城，然后耶路撒冷和犹大却毫无抵抗之力，对不对？那很明显这是一个危急存亡之秋。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却奇迹般的拯救了耶路撒冷，拯救了西西家，对不对？甚至上帝怎么拯救的？上帝甚至没有动用耶路撒冷城的一兵一卒，就在一夜之间出手灭了亚述帝国185000人的军队，拯救耶路撒冷脱离敌手。请问各位，我要问你们，这么大的恩典是不是足够他们火热个3年5载的？可惜历史从来都是如此，刚刚过完红海如走干地的以色列人3天之后就开始发怨言。西西家王完美的传承了他列祖的悖逆。然后呢，38章的第一节这样说，他说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这个就不是头疼感冒的事，对不对？然后39章的第一节这样说，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是怎么痊愈的？神的医治啊，就送书信跟礼物给他。你看哈，38章的第一节和39章的第一节都交代了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叫那时。那时，请问38到39章所发生的那时，跟36到37章所描述的危急存亡之秋的拯救之间，到底隔了多久呢？ 你说我不知道，确实我们也真不太清楚具体的时间点，但是我们有一个大概的时间线。因为有一个细节你要注意哦，38章的第六节，就是在西西家王重病期间呢，先知以赛亚去见西西家王，对不对？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预言他要病好，并且多加了一句话，第六节说，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意思是亚述王还在为君，对不对？你知道原文当中拯救救你这个动词呢，其实是未完成式啊，意思是指还未发生将要发生的事情。意思是上帝在这里借着先知以赛亚医治西西家王的时候，十月围城还没结束。好，你看哈，38章西西家王生病的时候，37章所记载的耶和华出手灭掉了亚述185000的大军那件事儿，其实还没发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或者我这样说吧，36、37章记载亚述帝国兵临城下，是整个时代的大背景，对不对？黑云压城，城欲摧，是国将不国，危急存亡之秋，对吧？是时代的大背景。但是在此期间呢，发生了两件小插曲，就是38章和39章。对，这是两件小插曲。第一个小插曲就是西西家王面临着内在的生命之忧，病入膏肓，快要死了。哎，好倒霉，对不对？外面围困，我现在快要死了。第二件小插曲是感谢上帝，病好了。然后呢，病好了期间呢，他就接待了巴比伦的使者。问大家，他为什么要接待巴比伦的使者？很简单哈，这是一种外交手段，因为大概是想要联合巴比伦帝国一起起来抵抗亚述帝国，对不对？换言之呢，你会发现西西家王的生命当中面对了两个危机，一个是自己病得要死，一个是亚述帝国的入侵，国将不国。哎，多说一点哈，我觉得这就像我们今天许多人的中年危机。一个是家里面的青春期的孩子不听话，一个是外面的工作不顺心，对吧？也像我们的教会，一个是我们里面不够爱主，不冷不热，死气沉沉，另外一个是我们外面环境越来越紧啊。所以你会发现在第一个危机当中呢，西西家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涕的祷告，对不对？第三节说西西家痛哭流涕，并且给了你一个很生动的画面，就说他转脸朝墙。哎，各位，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是你真正痛哭的时候都是双手抱头，都是捂着脸哭，对不对？转脸朝墙就表明他很痛苦。然后在后一个危机当中，就是亚述帝国的大军压境当中呢，37章记载西西家王撕裂衣服，披麻蒙灰，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并且差人去见先知以赛亚。然后好，这些都是一个对这个事情的陈述。然后你会发现我们看到上帝对这两件事情都有回应，对不对？上帝都没有不管不问，对不对？上帝都有垂听，甚至是直接出手干预，出手解决。第一，上帝使他奇迹般的康复啊，并且给他一个兆头，就是日晷往后退10度。第二，上帝亲自出手，一夜之间灭掉亚述帝国185000人的军队。意思是上帝用两个超然的不可思议的神迹，亲自解决了西西家王个人和国家层面的两个深重的危机，对不对？他自己解决不了的危机都是上帝直接给解决了。可惜的是，西西家王却饭饱思淫欲，平顺就忘主。好吧， 原谅我说，其实把西西家王换成我们自己的名字，这句话再说一遍，照常合适。可惜张弟兄却饭饱思淫欲，贫僧就忘住。可惜曹锡恩却饭饱思淫欲，贫僧就忘住，并且显得毫不突兀，对不对？所以像一开始所提到的，先不要那么急的看不起他。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是上帝在使用他来帮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哎，我想多说一句，如果上帝都明明的使用了他，我们却还没看清自己，那我们就连他都还不如。然而当巴比伦的使者来见西西家的时候，你发现圣经描述西西家在巴比伦的使者面前极力的费尽心机的面面俱到的炫耀自己的势力和财富，对不对？这是他的年度财务报表。巴比伦王的王子来了，帮他来审计一下。因为他把自己家中的、国中的、宝库当中的、武库当中的所有的一切都给他看了。经文说，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大概是他妃子的雪花膏，和他宝库当中一切的武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我知道很多人大概不明白这句话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就是大概不明白为什么西西家要王要这样干。不明白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还没看清自己。各位，穷怕了的人啊，其实这个不难理解哈。你要知道，西西家王想要跟巴比伦王结盟来一起对抗亚述帝国，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在一个冉冉升起的巴比伦帝国面前，其实小小的犹大国基本上算是一个落魄户，对不对？那你怎么才能够让人家看得起你，跟你结盟呢？很简单，来看看我的金银财宝，来看看我先进的武器，来看看我家底的殷实，让对方知道他有利用价值嘛，让对方知道跟他结盟有一定的好处嘛。所以你看他那不可救药的虚荣心，以及他那不可救药的不信上帝。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好不好？请问他前面两个危机是谁帮他解决的？是不是巴比伦王从巴比伦王宫里差遣御医妙手回春使他痊愈？不是吧？是不是巴比伦王的军队大军压境，然后赶走亚述帝国的军队？不是吧？其实是万军之耶和华亲自出手来解决了危机，对吧？那么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是不信靠上帝，反而还想要依靠巴比伦帝国呢？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和先知以赛亚看见听见西西家王这样做的时候大发雷霆的原因，对不对？原因就在这里，因为西西家王他不信神。他纵然两次经历了这么大的恩典神迹，他还是不信神，还想要依靠巴比伦帝国。即使神三番四次的奇迹的拯救了他，他依然还是不信神，还是觉得眼见的巴比伦王子使者来了，看起来比较牢靠。太像我们了，太像了。所以你有没有在西西家王的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就是我们明明很多事情是我们解决不了，上帝出手替我们解决，我们承受了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却快速的忘记了神的恩典，然后自己在面对下一件事情的时候自己来想办法，通常想一个糟糕的主意。让我这样来说， 其实我们蒙受神的恩典，却快速忘记神恩典的那种光景，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是如此的不可救药。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稍微提醒一下你们好不好？刚信主那两年，手抄圣经，禁食祷告，就想听到渴慕服事的机会，一边服事还一边觉得，哦，我太不配了，我居然有机会服事，主真看得起我。现在在教会服事，我真给教会面子。哎，当初上帝的恩典、能力、生命的鲜活是真实的，对不对？并不是虚伪的。但是这个东西好像现在渐渐的离我们渐行渐远，好像那样的光景一去不复返了。我知道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常常心里觉得没有力量，信心软弱，很难跟随主，无法突破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只想躺下来。或许让我这样说好吧，或许这十几年来我们渐渐地失去了一颗受教的心，火热的心。或许这十几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一种宗教的定式当中，并且自我麻醉，自我安慰，我都来主日聚会了，我周间还参加个小组，我还有十一奉献，上帝你还想怎么着？各位，这是我们无法火热的原因。甚至我希望说的再尖锐一点好不好？我不知道哈，因为只有上帝才知道，但是我要说的是上帝一定知道。我不知道的是，就在今天上午，就在我们中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其实已经在心里暗暗下定了决心，听完这篇道之后绝不打算改变自己。或许有些人心里会想，我绝不允许这个小胖子今天的这场讲道来打扰我的生活。哎，可能你没有清晰的思路这样去想，但是你清晰的照着这样去生活，这就是我们需要悔改的原因。这表明我们习惯的，已经习惯了跟上帝玩虚的。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表明我们是忘恩负义之人，和西西家一样。于是呢，第39章第6节，上帝宣告了一个咒诅。你发现这个咒诅非常的严厉，对不对？他说日子将到，你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你不是想给他看吗？直接被掳过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粽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怎么样？当太监的。各位，你能想象到这个审判何等的严厉吗？因为人之常识告诉我们，皇帝和太监几乎一个是人间的最巅峰无上的地位，一个是人间最卑贱的底层，对不对？这几乎就是最大的落差感的审判了吧，就是对着一个君王说，你的儿子有可能将来会成为太监。但是原谅我说，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都不觉得这句审判是最糟糕的。即使如此糟糕，我都不觉得是最糟糕的。我觉得最糟糕最可怜的是整本以赛亚书的上半段1到39章竟然结束在这么一句不怕开水烫的话上。西西家王听见这话，不仅没有撕裂衣服，不仅没有大声哀哭，也没有认罪悔改，反而对以赛亚说了那么一句不要脸的话，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意思是我的后代有做太监的无所谓，我不在乎，因为我不怕开水烫。 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就是还有十五年，必有太平和稳固的境况。各位，你意识到了吗？新智已废啊，分两卷，一到三十九章是上半卷，讲审判责备的信息；四十到六十六章是下半卷，讲救赎和盼望的信息。你意识到了吗？先知以赛亚书的前半卷结束于人彻底的失败，结束于人彻底的刚硬，结束于人彻底的死不悔改。这个会让我们震惊、惊讶和惊掉下巴吗？我再说，无需如此，因为我们也常常像他那般刚硬悖逆，但我们对自己都没有惊掉下巴。但是你还是不甘心啊。为什么说不甘心呢？因为我是有点不甘心哈，因为三十八章他身体痊愈之后，他曾经非常属灵的祷告说，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你。他疾病得痊愈的时候，他非常属灵的祷告说，我灵存活也全在乎你，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各位，你发现有比这祷告更优美、更属灵、更有信心的话了吗？没有，对不对？难道这是假的吗？不是，这是他真心实意的这样祷告，对不对？所以同一张嘴，怎么可以说出如此美好属灵的话的同时，又说出如此猪狗不如的话来呢？你看见没有？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了两个西西家，一个是耶和华的虔诚的敬拜者和祷告者，另一个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自我崇拜者和绝对自私自利的一个人。哎，各位，你有没有在他身上看见两个自己？或许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旧人和新人。各位，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说实话哈，很多人都会有两个极其强烈的叹息。第一个叹息就是说，你会说西西家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多说一句哈，我觉得信主通常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你会发现张某某怎么是这样的人，李某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这通常是第一个阶段。但还有第二个阶段，如果你一直在第一个阶段呢，通常就是不太认识自己。第二个阶段你会说，我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怎么变成现在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这是离弃道德主义寻求福音的开始。所以你知道道德主义跟福音的区别在哪里呢？那道德主义的逻辑是，我们从小上思想品德课基本上就是，无论前面发生多么曲折离奇的故事，最后一定是走向崇高光明正能量的结局，对不对？我叫红领巾，最后一定是这样子的，这就是道德主义。但福音恰恰相反，无论前面这个人有过多少的成功光明，最后你一定在他生命当中发现了不可救药的失败和不可救药的绝望。但我认为福音在这一点上更有尖锐度。为什么？因为他要让人每一天直到见主日子，对自己不要抱有一丝一毫的想要依靠自己的期待，而是要在每一件事情上来思考如何的依靠上帝，寻求他的恩典。第二呢，你或许会说，哎，如果一切都停留在三十七章多好呀，对不对？上帝大能的拯救，击退亚述帝国，我们传福音也有证据了，对不对？或者一切都停留在三十八章也挺好呀，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你看这样的信仰多阳光，多积极，多正面，说出去也有面子嘛，对不对？ 你看，来信耶稣，信耶稣可以取得成功。啊，你看，来信耶稣，信耶稣可以延年益寿。停在这里多好呀！好多的，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对吧？我们想要停在这样的景况当中。然后我要说的是，如果信仰仅仅停留在这里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看见人的败坏，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被真理责备，也就常常容易在自我和私欲当中来建立虚假的安全感。是的，我们也每个人都承认哈，很多时候我们真想停留在某一种的恩典、某一种的荣耀、某一种的顺利美好的处境当中，我们都渴望，对不对？毋庸讳言，我也渴望，你也渴望。但是你知道吗，各位弟兄姊妹，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思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这意味着我们不想继续跟随主，不想继续顺服主，不想继续服侍主的心态。因为这通常意味着我们想要在属灵上来躺平。哎，请问栽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要么是十年前，要么是现在，对不对？那请问服侍主最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要么是十年前，要么是现在，对不对？停在那里其实是假象，这十年你从来都不是停在那里，而是不断的滑跌，不断的往后退步。他若退后，我心就不喜悦他。停留的意思其实是失败。就像我举一个例子，就像在福音书当中记载一件事情，不仅我们想停留，彼得老兄也想停留，对不对？对，耀飞帮我们提到了，真好的吧。当耶稣来到山上登山变相的时候，荣光荣美，一切美好无比，对不对？天开了，然后彼得就说，主啊，这里真好。哎，各位，彼得有没有说谎话？就是真好，这是事实，不是假的哟，请注意，就是真好。既然真好，那就一切停在这里吧，搭三座棚，在此定居，从此田园牧歌，上帝同在，一切岁月静好，对不对？然而让我这样说，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总是有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上帝永远，请注意，上帝永远都不会让我们停留在那里。无论我们多么想停留在那里，刚信主的时候，各位，信心、爱心、盼望都真实，热心服侍、悔改都彻底，读经、祷告、顺服都很多，但是即使是这样美好的光景，也不会停留在那里。因为基督徒一生的失败啊，我觉得通常不是发生在刚信主的时候，通常都是发生在信主十年以后，对不对？刚信主的时候都没来不及软弱，来不及跌倒，天天像发疯一样，哦，我要上天堂啊，我有一位主啊，我得救了，天天心里火热侍奉主，对不对？十年之后看我们这个样子就知道什么光景了。基督徒的失败通常都不是发生在山上的失败，通常都是发生在山下的失败。因为下去山，彼得就拉着耶稣的手说，主啊，这事断不可临到你。因为在山上我们兴奋得很呢，在山下我们就四散逃跑。所以就像今天早上，各位，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敬拜，当我们唱诗的时候，你甚至都有可能心里有一丝的感动，说，主啊，我要把一切都献给你。我说你们有没有？我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常常有。哎，当我们唱诗说一切全献上都归耶稣的时候， 让我们甚至真诚的认为说我们愿意把一切全部献给主，不是虚假的。但事实最后到底有没有献上，好像已经变得不太重要了，对不对？重要的是你愿意全部献给主的那个感觉真好，是吧？这里真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信仰不是玩虚的，对不对？信仰真的是要打到我们生命的实处。我们的失败从来不是山上的失败，而是山下的失败。不是在主日敬拜这两个小时的失败，而是我们六日生活当中的失败。不是跪下去祷告的失败，通常是站起来生活的失败。生病的时候，我们人人都是悔改者。真的，生病的时候祷告都比平时更迫切。病好了之后就变成没良心的。难道仅仅西西家是这样的人吗？我们都是。所以各位神的儿女们，让我借着西西家的故事来告诉你们，只有承认自己的失败，只有真实的看见自己的灵里的贫穷，这才是追求信仰的开始。离弃自己这十几年来的宗教生活的属灵的虚假那个习惯，离弃它，在主的面前说，主啊，其实我常常不爱你，甚至我都不想爱你，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瞎子。这是我们真正跟随主的开始，承认自己灵里的贫穷，才能将我们的生命跟那一位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真正连在一起。让我这样说，成功永远没有办法把我们和那一位钉十字架的主连在一起，因为成功起来的你真的很不要脸，成功起来的西西家真的很不要脸，病好了之后的西西家真的很不要脸，对不对？成功起来的你会觉得自己压根儿不需要耶稣，成功起来的你会看不起耶稣，成功起来的你甚至会拒绝耶稣。人成功的故事是什么？人成功的故事就是成功的将耶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人世间一切成功的人的努力，我觉得犹太社会当中的那个典型的巅峰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几乎算成功的典范了，对不对？就是成功的拒绝了福音，因为他不觉得自己灵里贫穷，他不觉得自己需要主，他只觉得自己被主冒犯了。以赛亚书的前半部的结尾告诉我们，除非人已经走到了他失败的顶点，甚至真正的认识到这一点，否则福音很难在后半部分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照耀我们。原谅我这样说，我这些牧会这十来年，做传道人这十来年，我有的时候真的很为一些人着急。我着急的原因不是我看到他的失败，而是因为为什么他都这样了还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呢？为什么教会都如此糟糕了，我们这些做牧师做传道的人还不愿承认自己的无能呢？为什么夫妻关系都如此糟糕了，每一位妻子每一位丈夫还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自我呢？为什么孩子都到这个地步了，父母还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职呢？这个才是最焦心的，对不对？这个才是最焦灼的，就是不是因为他失败，而是在失败当中还没学功课，还没省察，还没悔改，还在刚硬，还在自己找出路，这个才是最焦心的。因为这个就叫死猪不怕开水烫，这才是西西家王最悲哀的。求主来怜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再说，其实比起祷告蒙垂听，可能 祷告不蒙垂听，才能让你更加的接近主的心意。其实比起成功，可能失败才能够让你更加的接近主的十字架。比起赞扬，可能批评才能够使你更加的接近主的圣洁。现在让我们回到这段经文当中，上帝对西西家王的咒诅。刚才我们说神拯救了耶路撒冷，现在却对着耶路撒冷的这位君王说，你的子孙将要成为太监，你的人民将要被掳巴比伦，这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反差，对不对？成为太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断子绝孙。各位，但是他是西西家王啊，他是大卫的子孙啊。对以色列人来讲，大卫家的子孙有成为太监的，这意味着什么？咒诅。因为我们听过以赛亚书七到九章的经文，对不对？那是先知以赛亚给西西家王的父亲亚哈斯王的一个兆头，在那里第九章第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代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你看，一边是婴孩的应许，一边是太监的咒诅。这个世界上无论谁不在乎自己将来有没有子孙，西西家王都不能不在乎。为什么？因为他若没有子孙，大卫家的宝座上不就没有人坐在上面了吗？人类拯救的希望在哪里呢？你会发现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发现西西家要死了，但他想活下去，他不想死。到了最后，西西家王，你知道最可悲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人啊，一生最可悲的是，到了最后，西西家王最高的人生理想就是多活几年，他就这点理想了，并且多活了几年也不是用来服侍上帝，是用来不怕开水烫。哦，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说哈，他想多活15年而已，要求也不过分呀、哎、过不过分？我要告诉你，真不过分哈。不过分的原因在哪里？因为第十节说，正在我年终之日，就是他生病的时候正是中年，40岁，大概40岁左右，对不对？40岁再多活15年，才55岁，还没退休呢，这不过分吧？是的，我也觉得不过分。可是我，你没有看见他过分的是什么？他过分的是他只在乎自己活着，却不在乎自己的子孙是不是死活，不在乎以色列的命运是不是死活。换句话说，他已经不可救药的专顾了自己。换言之，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他是一个刚硬悖逆的人，他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但无可救药的人如何得拯救呢？我要跟你们分享第二点，上帝拯救西西家，钉死在十字架上。各位，现在你明白耶稣为什么不愿意停留在山上去岁月静好了吗？请问他为什么一定要下山？因为西西家不愿意去死，所以他要下山去死啊。他要下山去为西西家钉死在十字架上，却为像所有像西西家那样我们这些刚硬悖逆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降生成为西西家的后裔，那一个本应该断子绝孙的人，神的儿子亲自来做他的子孙，来做他的后裔。耶稣要来为西西家的后裔去死。 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什么是福音了吗？福音就是我们其实该死，但我们不肯死，所以耶稣为你我去死。我们不想死，所以神的儿子为你我去死。所以现在让我来问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得到比君王变成太监更大的反差吗？你想象不到，对吧？但圣经启示了我们另外一个更大的反差，其实也是更大的恩典，就是比君王成为太监更大的反差，就是神的儿子，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成为奴仆的样式。这是一个更大的反差。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一，现在我们看透西西家这个不怕开水烫的人了吗？其实我的意思是，现在你看透了你自己这个不怕开水烫的自己了吗？他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所生的罪人。如果我们读旧约故事的时候只是读到一个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我恐怕你可能还没有读懂旧约。如果你在今天信主的时候只是想要蒙受上帝的祝福和赏赐，并且停留在那里，我恐怕你还没有开始真正的跟随主。第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清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了吗？如果仅仅看清那一个不怕开水烫的人，不怕开水烫的自己，依然是没有出路的。所以你看清这一个恩惠的福音了吗？就是咒诅他受，爱宴我尝，苦悲他受，生命我享。就是我们从前这些与神为敌的人成为神的儿女，前提是他这一位神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大声呼喊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请问为什么父神要离弃他？因为在那一刻他要担当我们的罪，好使我们被父神接纳为神的儿女。只有这一个原因，这是唯一的原因。所以现在让我来问你们最后一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怕死吗？西西家怕，其实我也怕，我想你可能也怕。但是我要在这里告诉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就是耶稣为我们这些所有怕死的人死了，并且赐给了我们永恒的生命，是这个死亡所吞灭不了的，是这个世界所夺不走的。唯有这个大喜的信息能够解决我们的惧怕。所以你知道我有一个特别感动的一点，就是刘牧有几次分享过同样的话，我真的是非常的受触动。他说这段时间常常的这样向主祈求，如果主愿意让他再活10年再活15年，好为主完全的摆上自己，好完全的为主而活，好有一天倒在讲台上。他这样的话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只有为那一个不再死的福音摆上自己，我们的生命才有出路。各位，让我再问，你还是继续做那一个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吗？主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悔改指向我们看见自己的悖逆，信福音指向我们看见那个大喜的信息。只有这两条路。如果神再给我们15年的时间，如果神再给你们15年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打算因谁而活？你们打算怎么活？你们打算为谁而活？ 愿这样的叩问深深的得着我们。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不求寿命，因为寿命在你的手中，生死祸福都在你的手中，成功失败都在你的手中。我们唯一求的是求主赐给我们灵里真实的信靠和悔改。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求生命，求主荣耀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动工，使我们配得上你的恩典，使我们每一天活出与这恩典相称的生活，活出与这福音相称的生命。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也求使命，求主不要让我们再紧紧盯在那可怜的自我、可怜的短见当中，可怜的专顾自己当中，求主让我们抬头看见世界的广大，然后为主去奔跑。主啊，甚至我们都不求你立刻挪去减少我们的艰难和挑战，我们求的是让我们在艰难和挑战当中赐给我们足够的生命和身量，来配得上承受这样的艰难，好使我们更好的为你来做见证。主啊，求你来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被我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来打磨来炼净，也被你来更新来坚固，说我们因你的怜悯而活，不因自己的刚硬而苦苦的挣扎。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励志，在你面前这样的悔改，在你面前这样的痛哭，好使我们真正在你那里被建立，在你那里得赦免，也在你那里得安慰。主啊，在我们中间做那一个炼净的工作，做那场复兴的工作。求主在这些仅存的年间再一次来复兴我们，在这些仅存的年间，让我们再一次思想该为谁而活，让我们再一次被你来眺望。主啊，让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就在此刻追想起曾经自己的生命如何被呼召，想起十年前、二十年前曾经如何的被你来激励，就如同先知以赛亚在当年蒙召的时候，在圣殿里看见万军之耶和华。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也说他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就是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求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的祷告祈求，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愿主祝福大家。 阿们。